最晚不能超过十点半，你要是超过了钟点我就拉闸。 老头我只气得说不出来话，这个人真叫我没有办法。第二天我上街买回一包蜡，十点半我照样划，你拉你的闸呀。我看看李彩霞开灯干些个啥，彩霞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把笔拿，左一笔右一划，眉头拧成个大疙瘩呀。老头我推门把屋进， 彩霞我闹了一个挺尴尬， 原来是你也正把胡子画，好像是遇到了难题儿难解答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把，让胡子开出了个新花。 彩霞我感动你不知道说啥好啊，来快请坐，我给你沏杯茶。想过去错怪了你好心肠，拿针尖当成了慌你傻呀，四人帮不让你把科研搞，你借口有病该在家，夜晚悄悄把图纸画，累了你瘦了身板白了头发，我不但没有主动帮你一把呀，我还要动的拉电闸呀。 彩霞他推心置腹一番话，感动的老头我满脸通红，也不知道说个啥，我想坐哎也坐不下，哦给你喝了这杯茶。 彩霞我急忙拨图纸啊， 老头我忙把铅笔拿， 又是写 又是画 又是算 又是画， 写写画画 算算划划， 忙到了东方日出，哦迎彩霞啊， 革新的图纸也画好， 两个人 就好像三伏天吃了个大西瓜。 哎呀， 哪不嗨呀，冤家也能变亲家呀，哎嗨呀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桃李迎春，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梳扫情。

娘再去了， 你的心难呐。 多少次我在孩子的 坟前站呐。 上少了一个娃，你们过年，嫂嫂我过官场，一套山珍海味，难忘下咽吃一套冰糖月饼，苦入荒野别人家，别人家欢聚一堂。笑容满面呐、看见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想起了我的呀，我的小双啊。 将情面秉公办，嫂嫂伤心，叫我更不安。我要稀里糊涂装着看不见，说他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呐、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？我左也难，右也难，进也难，退也难，左难右难，中外两难难难难难难，叫我真为难啊啊啊啊啊啊！同志们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对，这怎么办？嫂子，你放心吧， 不让我检讨了。 对，嫂子你啥也不用管，这事由我来招传。 韩三天到队里去开会呀、 韩大嫂在家中露下脸呐、 Thank you. 婶我进屋来，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，我忙把药完呐。 你小子不去开会，跑这扯啥蛋，晃了吊水尽耍赖。 嘿，小子，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，特来把木板往回搬。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？ 对你兄弟板，在你家里边呐。 这件事你是瞎扯淡，说我家那木板。 大嫂你别吵来也别喊，说这件事啊是你的兄弟韩庆田。 我一听这话可就傻了眼，心里暗骂韩庆田，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，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，我去找他把账算，闹他一个底儿成天哪。 哎，嫂子你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，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，多亏嫂嫂把我劝，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。这事实在是错了， 今天他说的话我最青天背黑锅，他该有多冤，他该有多冤。 韩大嫂急忙把吴金拿， 害羞带愧，急忙发言，是我昨天拿的板， 公公， 这一庆田他无关，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， 是我的木板往下搬。 开会的人呐、啊，你看我来我看你，他图啥？当地人错位哪般呢？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，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田呐。 嫂子你说该咋办， 送黑木板当主监，他怎么处理我的难啊。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啊，哎哎 韩庆田美名传遍 天下饭啊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《叔嫂情》，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《十八里相送》。 是祝英台呀、 我一踏不定宋时风霜啊， 挥毫蘸墨呀，共砚台呀。 贤弟， 杨兄， 我看你今天这神情有点怪，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，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，愚兄我为你解愁烦呀。 这心事里杨兄你早该给我解呀，怎奈你这心眼实来一番说走后，你转回书馆呐、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疑猜呀。 说你怪了可真怪，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？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。 他与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，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，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呀， 两个人各怀心事呐， 往前走啊，哎嗨呀，真是 其中意义他也不是一个泥胎呀。杨兄， 贤弟，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，何不吟诗抒情怀呀？ 怎奈书体文章不好做， 就一张风景为题把记载。 好，就义贤弟， 梁兄你来看。

娘子啊，后打滚儿啊，然后再打钉子穿啊，挂红那个小架啊，把我气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哎哎呀，啊娘兄弟呀，你把我气到你家。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，你的心事我知道啊，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，哎哎哎呀， 你往那边看闹啊，村边还有一口井啊，井有深来水要清啊，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、啊啊啊 啊、看什么， 一男那个一女呀，笑盈盈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，哪里来的女花贤弟，你眼睛花了，还是快告吧。 大堂来了一头牛啊，哎呀，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头啊，哎呀，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，可叹两兄弟像头牛。 我好心送你呀、啊，把山下、啊。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，哎呀， 梁兄快走吧， 不走了， 梁兄小弟说错了，快走吧。出了庄啊，到松林啊， 松林之中啊有座坟啊， 棺椁啊，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、啊， 人人都说死人死， 那是 良心啊， 哎、 你 我 你 我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、 啊！什么？燕山伯改面容，贤弟说话里不啊通啊啊啊，咱二人草就结拜一起。中啊，你我生死亲之兄啊，我登山涉水把你送，只为三载情意浓啊，你不该拿我来嘲弄，抢拍个黄牛比喻兄，比和比牛我不恼，又怕我比成死人埋坟羊啊，送你心出外一团火呀，此时叫我怀抱病啊，贤弟一路多保重，我不送你到长亭，山白转身往回走， 应台上前叫良兄啊，小弟我失恋啊，多有得罪呀、啊、下人兄陪你呀、啊、谁是一公啊， thank you.